哎，咱俩穿的是黑的，正好后面颜色比较亮。 对，所以这是一种反差。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反差这个事情，要跟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去来分享一下关于温度的事情了。这个天儿越来越热，是吧？但是呢，咱们的这个数码产品不能够越来越热，因为苗山也都知道，自己很多时候啊，这用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发热。会让人很头疼， 对， 就会变慢啊，手机是、 手机一般热了之后往头发上卷一卷，还可以烫发卷呢， 就可以自己卷卷用上，当夹板式是吧？还可以摊蛋 啊，对，可以拉直， 各种哈、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叫、这个，别让你的数码生活太发烧。提到了发烧，肯定就是过热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去捋一捋啊，如何能够让你的设备能够保持冷静，随时保持冷静。欢迎你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我们了。 是的，那关注过之后呢，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咯。那么下面的时间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我们的老朋友哈，也是我们栏目的金牌嘉宾，分别是黄浩还有张超 Lantern。 二位你好。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哎，那今天二位来啊，我们哎，你看这个就是黄浩穿的这个比较蓝色啊，其他我们仨都是黑色为主。 黄浩今天还头发抓了个造型。 对对对，因为什么？因为黄浩今天特别的热，因为自己这个你大老远啊，从这个应该是在大山子那一边啊，这个赶过来啊，非常的辛苦，而且呢这个风尘仆仆的。 对， 所以呢他需要穿一件蓝色的衣服给自己降温 。 哎，对。那手机不能穿蓝色的衣服呀，对不对？那手机靠什么降温呢？ 手机壳蓝的有 并没有用，对， 现在都手机都水冷了， 对，吓死你 啊！所以一会儿我们要跟各位网友们去说说看关于这样的一种数码产品的降温的一些妙招也好，还有一些误区啊，要跟各位去盘点一下了。那么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一些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来看看。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资讯的内容有哪些啊？首先还是看一下一种变化的变 、 怎么变化呢？这个问题来自于三大运营商。 哦，新的消息啊！最近三大运营商，也就是咱们说的什么中国移动啊、中国电信啊、中国联 通啊， 对，今年四月份运营数据，也就是上个月的数据啊， 刚刚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移动的 4G 用户竟然下降了，就是说这数量、用户数量少了。此次的用户数量下降，不仅是中国移动史上的第一次，联通和中国电信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移动 4G 用户数量下降，必然是事出有因。虽然我们进入 4G 的时代很久，用户每个月流量动不动就两三个 G， 但中国移动啊是每30兆5块钱的流量包仍长期存在，遭到了这个网友的吐槽啊。 30兆能干嘛使？ 就 看两条小视频。 就这个选项， 咱们这个节目想要看一期的话，30兆肯定打不住。 对，这个选项，我觉得早就应该淘汰了。 对， 它摆在那儿就莫名其妙。 就是占那个空间。 对。 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套餐哈。那么在5月21号呢，三大运营商呢也是相继公布了4月份的运营数据，其中刚刚我们提到中国移动 4G 用户减少，那么2018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说呢，这个4G 客户，移动 4G 客户呢较3月份数额跌了 0.36%， 其实不多，但是总数还是很大的啊，是 6.69 亿户，流失的 242.7 万户。这一听可是也不少人。 挺不少人的。其实我相信在这个留下的这 6.69 亿户里面，大部分是像我这样，就是因为我用了这号好久了，不想换这个号，觉得有点麻烦。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理由的话，我可能也参加了那个242.7万户的大队了。 你就算拖后腿的呗。 对。 对吧 ?4G 用户呢首次出现了月度流失状况，这不仅是中国移动自己第一次遇到，也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三家运营商第一次遇到。即使是2015年的中国联通，虽然全年大幅流失了1244万户移动用户，但是在 3G 和 4G 的用户方面呢却增长了3474.5万户。到2018年的4月份，中国移动出现了 4G 用户流失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同期另外两家运营商 4G 用户呢可都是在增长的。今年4月份，也就是上个月，中国电信 4G 用户新增了586万户，累计用户达到2.0612亿户， 当年的累计 4G 用户净增量是2408万户，中国联通 4G 用户净增406.2万户，累计达到1.98亿户。 是的，这些数据呢可能听上去离我们有点点远，但是应该怎么去解读这些数据背后的一些个内容，我们还想请您看两位这个电信分析师啊，我们的评论员黄浩还有张超帮我们来去解读一下。来， 我想最近很多朋友都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使用双卡手机的第二个，双卡手机的第二个卡槽了。因为以前呢很多人就是用一个号，但后来知道说有很多号啊，因为某些运营商原因啊，不给你从老用户转过去， 不能携号转网， 对，只能用新号。 对，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再开一个号。那但是新开号的确有很多的套餐非常的便宜，比如说像联通就会推出各种各样，为什么这个王那个我们讲啊，就是王宝强卡 啊，对， 都已经有了， 大王卡、大宝卡、大什么小强卡是吧？ 对，这都有了哈。那这些部分一出来之后，其实促使了就所谓的高流量低资费的用户的一个产生。 我们再说一遍，高流量低资费。 对，高流量低资费。 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呢？ 其实是有的，因为其实工信部也在推进那个提速降费的事情嘛。我不知道张超你现在是在用什么样的套餐？ 我在用那个蚂蚁宝卡。 蚂蚁宝卡。 对对对，我最近把两张卡全部换成蚂蚁宝卡。 哎呦， 为什么没有换大王卡之类的？ 因为之前是有那个相关的那个优惠嘛，然后直接那个改了一下业务。不过我最近是有打算是换成 大王卡， 把一张换成大王卡，因为它有那个腾讯系的应用可以免 流。 对，这一块是我主要使用的应用之一，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那个腾讯系，所以能省掉很大一部分那个流量嘛。 嗯，就是你看这种所谓的互联网资费卡的出现，其实是让消费者多了很多选择，但同时问题也是说消费者面临着我要换个运营商。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换号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微信联络，其实丢完号码这个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绑了太多的这个银行啊，那个 APP 啊，这个服务， 这是相当麻烦的， 相当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你看那个报道里有写到，说很多人留了一个移动的所谓的8元最低的资费，保着那张卡，他可能只用来接收一些这个各个的服务的验证码，以及各家服务商的电话广告之类这样的东西。 我想插一句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啊，移动、电信、联通三家运营商当中还保留 2G 服务吗？保留有多少？会不会再陆续关闭？ 最近已经开始关了。联通先开始关的。 对， 联通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关了。今年尤其明显，比如在北京的部分地区，或者是在上海的部分地区，你如果是因为现在很多手机的卡二还是不支持3G 跟4G 的， 对， 副卡只是 2G， 你会发现副卡完全不能用了。如果你是联通，完全不能用了，已经关掉，就彻底关掉了。 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说，我前段时间突然一次性起翻出来了一个古董手机，原来珍藏的一个手机，它只支持到 2G，然后手机非常新非常漂亮，我想拿出来用一下，结果发现收网慢了好多，比之前使用的时候，是因为它这个基站随着基站这个 2G 关闭的话， 对， 后来只能说是越来越不能用， 就是左上角那个 E 对吧？ 对， 现在连 E 都没有， 现在连 E 都没有。 对，然后你想未来比如说现在如果还有朋友抱着想去给爸妈买老人机的，就真别买了，因为大部分老人机其实都是 到二G 手机。 对对 对, 对， 而且现在智能手机非常便宜，所以没什么必要非得死磕着那个老人机去买。 所以遇到了一个问题，比方说我自己家的一个问题遇到了啊，就是说呢，我们很多，包括我觉得很多听友或者网友们可能跟我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就是说呢，家里边会有安装一个什么样的安防系统啊，什么或这个家庭什么家居智能这个报警系统啊，很多人会 用的是二G，对， 二G服务。 马上未来会升级，因为这个也在抱怨，就是很多的物联网的开发商他们抱怨说他们使用所谓之前物联卡嘛，物联卡就是 2G 的， 对， 包括物联 它是靠短信去收发指令的， 包括说以前的那个很多的物联的模块都是支持 2G 的，那这个因为成本低嘛，从去年开始你像高通联发科就开始，还包括展讯，都开始大量的发放这种所谓的 NB-IoT， 就是这种基于 4G 模组的或者多模的应用的一些物联网模块，其实就是要大家赶快升级了，因为4G 跟5G 的规范里头都有一种是属于速度非常慢， 但是它的功耗非常低的那种专门为物联网设计的规范，像类似于 EMTC 或者是 NB-IoT。那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黄浩提到的，不包括 Letter 也说过，他比如说腾讯也有比较多，他会办一个网站他自己的流量卡。但是他说的免流量，我们在后台设置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多都免了流量吗？还是他只是这么说？ 这个在使用这个对应的 APP 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提醒。 对， 就是说当前处在这个免流状态。 对，因为是这样的，不同 APP 在发送流量的时候，它会带一个数据包的头，它会标记说我发过去是哪个数据包。它一般来说它会提醒你，比如说我们用 QQ 音乐，或者是腾讯视频，或者你用其他家的卡，比如说你像移动现在有针对像优酷、芒果 TV 的免流，它会说你是否要启用免流服务，点一下。 而且免流之后，它会有一个小提醒，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但是我以前就有用过，就是用优酷的一个软件看了一个视频，它上面也是免流量可以播放的，但是我就想做个实验嘛，所以我先查了一下流量我的明细，然后又去用了这个，发现还是走了，但是走的字儿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是 那样的话，可能是一些其他的 APP 的后台流量，或者说是可能是 全关了其他的，全部是这样关的。 或者你现在在联网的话，就是后台会一定会有其他的这个 关。对，而且现在是手机的，就是它这个系统级的应用本身也会产生一些 流 量的， 你要对时。你手机的天气预报是推送的，然后包括说还有些新闻，你就它还推送的，你没有看到，不意味着它的后台不该 工 作。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没有一部手机能100%不走流量。 现在智能手机不完全不联网的情况下，很多服务你是享受不到的。 对， 连开机都不行。 对 对。你都无法激活，根本就对 对，就像苹果的手机，如果你没有一个 WiFi， 第一次激活都不行。 对， 还有个例子就是说，国产的手机现在都有一些电子保卡，电子保卡必须得 联网， 对，联网 需要联网， 就是保修卡都不用你在柜台填，你直接买了直接填电子保修卡。 因为原来咱买手机的时候会让你填一些东西嘛，现在都不用填了。 这是一些小的问题哈。那就刚刚我们这个问题再来去说深入一点点，我们用一点时间还有必要跟大家再分析一下。如果说你的这张无论是什么联通的比方联通那张卡啊，我插到这样一个只支持2G 的服务的设备当中去，但是呢会发现这张卡不可用，但是呢我把这张卡再换到任意的一部比方说 iPhone 手机里面去打电话，发现可以打通，那是为什么呀？ 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不能关 2G 网络的原因是因为 4G 网络本身是没有数据语音通道的，它只有数据通道，就只能用来这个上网，不能打电话。虽然我们现在经常用微信语音这种东西，但是其实微信语音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还是很不靠谱。大部分我碰到微信语音打大概5分钟之后一定会断。它本来就不是为这种稳定时效所设计的。 对 对。 那现在比如说移动最快，移动开了那个 VOLTE， 那它完全是通过 4G 流量，它不是通过流量啊，它是通过 4G 的专门一个通道去走的这个语音的这个服务。那联通之所以也可以比较快的把 2G 关掉，是因为联通的 3G 网络就是 WCDMA， 它是既可以上网又可以打电话的。它其实用 3G 来替代了 2G。 对， 移动是3G 分叉，所以移动基本上现在把 3G 给关掉了。 对， 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多的用户呢那么快速的迁移到移动的 4G， 或者说还有大量的移动用户在使用不支持 VOLTE 的手机，那移动就不能那么快的把它的 2G 网关掉。所以是为什么是联通先关了二 G 网，而不是移动先过来。 对对对，这个不光 是连环效应哈，对， 这个不只是运营商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终端的问题。 对， 终端问题非常大，而且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更新手机非常快嘛，所以遗留的一些终端可能会慢慢的淘汰。 你像电信更不可能关，因为电信现在的那个 VOLTE 还没有广泛的开展起来呢，它关了的话，那电信完全打不了电话， 业务就没办法， 完全 没办法用了，根本就。 有新提醒啊，现在大部分新出的手机产品都支持了中国电信的 VOLTE， 但是大家不要手贱。不要把那个电信的 VOLTE 打开，因为它打开了之后它就会强制一直在 4G 待机，它就压根儿不会回落到 2G。 这样的话你的电信号189的号打什么电话都进不来，也是上次咱们节目中说过的一个问题，就是电信用户如果你很在意说玩游戏的情况的话，那最好可能最近不要用电信的手机，因为电信的 VOLTE 还没有广泛的开，如果来了个电话的话，你即使有很多什么流量就是游戏免打扰模式，它是可以不让你的电话跳出来，但这个时候你的网是已经断了的，因为电信 它的三 G 跟它的二 G、三 G 跟四 G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三张网，相当于它完全独立的。 对， 那么几张网，所以电信用户现在是尤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当然，电信今天也承诺说，因为电信是最着急开，其实它是最着急开 VoLTE 的，因为它的 CDMA 未来没有演进了。它不像WCDMA 联通，那是一点点升级上来的，电信是 CDMA 到头了，没了， 而且 CDMA 在全球范围内都 在处于已经关了 被抛弃的状态。 就是现在大概全球现在还有两张比较大规模在运营的 CDMA 网络，是中国电信和美国的那个 Verizon。 日本韩国也关了， 日本没了，日本韩国都没了。你像连韩国连二 G 都没有了，我们去日本的话就是用标准的那个四 G 网络，就是包括像 NTT Docomo 或者是 KDDI 或者是像那个就是日本那些运营商都是一些。 我记得日韩以前可是 CDMA 的大用户， 日本还有小灵通当年，对，就是 PHS， 但是你看小灵通也退出历史舞台了，都是一样的。 来，这些个历史的原因，让我们慢慢的等待历史去解决，我们解决不了哈。所以呢，我们作为用户来讲，还是选择一个能够跟随时下流行趋势的运营商的提供的卡，然后配合相应的手机为妙。 对，我觉得我们的运营商啊，其实不能因为你这个规模大、用户量大，你就觉得稳坐泰山了。我觉得在服务方面一直要跟进，比如说刚才像我们黄浩提到的，为什么有很多的服务退出了历史舞台？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更换手机量并没有像这个网络发展的这么跟得上，那是因为你没有很划算的合约机让我们选择呀。比如说像国外很多这个合约的产品价格低廉，我相信很多用户会积极的配合更新换代自己的手机的。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国内的合约的这些价格依然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也就为什么 上的这些机器真是 对，因为中国市场比较奇怪，中国消费者其实现在也没有养成特别好的合约购买习惯，这是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市场开放市场，就是买裸机的市场， 对， 跟电商会那么蓬勃发展。就是海外买手机根本没有所谓的 进不去品牌的， 对 吧？ 对，就是我根本没有所谓的说我要单独买一个手机，然后再去买张卡， 去 没有 签一步走， 直接签一步，这个哪个便宜哪个好，签一步走人了，对 对 不对？其实并没有， 还是我们协议产品 方式对运营商来说也是挺合适的，对消费者来说也是更多合适的选择。 对，但是对于我们起码在座的这几位来讲，都不太会去签运营商手机， 不会的，不划算啊。 其实运营商现在有更好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叫做裸机合约。什么叫裸机合约？说的更明白，就是 不要你的卡， 就是充话费送手机。 对对对，不，充话费，就是你实际上是在执行一个合约 啊。 以前的合约是我要花多少钱买了一个手机，但那手机里其实有一部分是运营商给你的补贴， 对。 然后你获得了多少的话费，不管是买机赠话费还是买话费赠机，都是一个套路。那么这两年你可能还需要机卡绑定，就你不能把这个手机就给 对对对 扔了。现在就更合算，就是它是强调你在这段时间内你不能就是退网，比如说一年两年不能解约，你每个月话费还得在一个基准额之上，有低消，对不对？但是比如说现在我看电信和联通，我昨天刚办了一个电信的充200得1200的一个活动，但是要求你的话费资费，比如说每个月的话费要在129或者是多少以上， 肯定应该都是邀请制的吧？应该是、 不是不是，大家现在打开每个人自己的那个运营商的 APP， 就比如说联通、移动、电信都运营商的 APP，里面有大量这种活动。 中国移动我老研究，因为我有它的 APP，它里面非常的不划算。我现在特别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走 移动。我只办过一个还比较划算的， 移动现在是这样，我如果想买一个苹果的话，我不但要承诺话费每个月，比如说最便宜应该是58档的，58、98、128这样，然后呢它的这个套餐的流量还不像电信和联通里面有的经常是不限量，对吧？ 对， 现在移动还是限量的， 现在移动也已经在大众的压力之下推出了一个68元全国不限量的套餐， 517推出的吗？ 不好意思，只能新用户办， 只能新用户办， 对 吧？ 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严格意义上是可以去工信部投诉的。 不光是新用户，今天有过打电话，打电话被抽中的用户你可以办，但是你没有时间考虑，因为你再打回到10086的时候，人家说那不是特殊用户的电话，我们是不能给你办的。 邀请制吗？ 对，这个是邀请制的。另外，它的合约产品，如果我想买一个苹果的手机，我每月承诺刚才提到这个几档之后，我大概还要每个月或者一次性再交2000多或4000多，我有这个钱，我就可以2000多4000多买一个国产非常好的手机了，我为什么要参与它的合约呢？对吧？ 所以说现在也是就是中国特殊的自费体系，很多人会选择说那我不如去买个裸机，然后去买办一个 类似于刚才讲的，比如说像大王卡、大宝卡，我自己办了一个，就是联通跟三星合作的那个星粉卡， 嗯， 折算下来的话，我上个月的话费是全月无限量使用的。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无限量使用是打引号的，因为它真流量是真的。往后查的随便用的，但是它到40G 一般是40G 会限速， 对，限速 降速了， 然后到100G 的时候基本上会限成一个2G 的网速，就基本上相当于你 没有 用得了了。但是我想很，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不要让它去替代家庭宽带，因为那个会对周边使用手机的用户产生极大的一个影响，它会占用大量带宽。 嗯， 但是如果你一般用的话，其实一般人也很少， 对，一般人用超过10G 的都很少了， 就是即使外出你拿它当热点开热点看个视频，或者是给你的笔记本去当热点用，其实也还好，一般说没什么。 我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在国内经常吧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就是开开微信呢，而且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视频的人， 嗯， 然后结果就层层的大概一个 G 都用的不够， 嗯， 但是我在欧洲的时候啊， 嗯， 比如说我的卡里面是一个月送我300兆的，我一个月也就将将能用完， 嗯， 甚至有时候用不完，我就觉得人家的技术为什么和我们运营商的技术 不是这个是你拿出去的时候，如果你在漫游状态，手机会自动判定。 不是漫游，我比如说这样，我买一个当地的卡， 嗯， 我是这个意思，我当地的这个卡里面这个包里只含300兆， 嗯， 而且我到月底的时候我一查，我这个月确实没用了或者将将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很多跟内容有关的软件在国外你都访问不了国内，那么国内如果想弹窗想推送它也推送不了， 哦，费不了那么多流量。 对，比如举个例子，很多有留学生抱怨，比如说我很多留学生喜欢看就是中国大陆的 优酷、 爱奇艺、B 站，你会发现在国外是看不了这些内容的，因为有版权的问题，他根本过不来。 嗯， 甚至还有一种方式是你要通过国外去购买一些特殊的 VPN 服务才能看国内的这些服务，因为它有版权的一些问题。 所以计数器没问题吗？我一直怀疑他们的计数 是没 问 题，因为你要仔细看一下你的流量比照单，你会发现有大量的什么叉叉新闻客户端的推送啦，叉叉微博在后面走啊，然后包括微信的后台数据很可怕。 对， 其实很多是这些部分。 不过我个人的维权经历呢，提醒大家，如果被这些运营商有发现有陷阱式或钓鱼式的这些困难吧，算是， 嗯， 包括资费过流量方面遇到问题，请您积极和工信部联系。 对 对对对， 工信部非常反应非常之快，我大概投诉过两回，都是隔一宿就给我回复了，而且马上解决问题。 我那个星粉卡也是这么投诉了才办来的。 真的， 啊，因为他不让老用户办，但是严格意义上，因为当时工信部刚下了文件说，这个不得对新老用户产生歧视性政策，得一视同仁。那工信部的政策在这摆着，您这什么意思呢？ 哎，我觉得老用户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你会发现移动有运营商态度不一样，比如移动电信经常会有老用户，哎，你有个新套餐，您可以来优惠办一下，有个新活动一下， 嗯， 然后中间那家没提到的运营商就，大家以前不是经常有口号吗？就是某司的老用户等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某种动物，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因为他可能不同企业不同 KPI， 比如说有的企业就是说我要 他就想要 新用户，但比如说有的运营商的方式是，我可能把一个用户慢慢积累上，比如说你看移动最近是，我记得是在送很多的老用户，应该可能给每个移动或者打个电话，说我送你一个免费的宽带。 嗯， 大家可以看这个报道后面有个数据哈，就是讲宽，你不要以为中国移动现在是个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现在的宽带用户数比联通还多， 光宽带哈。 对，就是他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展新用户，他甚至希望说，你要不就全用我的这个服务，我还能给你更多的优惠，我送你更多的东西。他很多运营商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 单看他的数据很厉害，但是他后边的这些操作方式了，还有推广方式了，都有很多种花样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运营商有时候换条思路，比如说，如果把客户变成了说我手机宽带，未来还有那种物联网用户，这种智能家居用户全是你的话，那你的整个 ARPU 值会不会更高一些？用户是不是会更年轻更高一些， 嗯， 而不是说用完你之后你对老用户不好我就扔了，我就不用你的业务了，对吧？ 太对了。那像我们家小区这样的移动根本就不让进，是吧？ 哎，我也觉得很奇怪， 移动公宽带不让进， 有很多， 你知道吗？ 有很多小区是会有那种所谓的叫做限制性入户，因为都是物业， 对， 跟 物业和 运营商 之间签署了某 些 协定。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很奇怪。我家后边的楼， 嗯， 我甚至在16层可以看到对面的窗户，对面做什么都可以看到，这样距离，这个楼是在范围内，我们家不在。 这个时候 这太正常了。 这个时候打市长热线，有的时候会比较有用。 我们还要说些什么？ 我记得光宽带当年是用了一个小区通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正在直播当中，马上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这也回忆接得快啊。 对，微信呢搜索一下公众号，然后呢小加号，找公众号里面的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见我们了。 对，那个我要必须要澄清一下，刚刚聊山说两句话啊，你可能各位听友们网友们之前呢前几期节目看他这个反应比较慢，就是我说完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啪大发半天没反应，怎么回事呢？时差没倒过来， 现在已经完全北京时间了， 还晕着呢，之前是终于能缓过来了、啊、对对对，特别棒，给我们苗山以资鼓励啊。 其实不是，现在对我来说是那会儿中午，所以正清醒呢。 对对对，还没过来呢是吗？ 我现在基本上吧是这样的，8点钟吧就会特别困， 嗯， 因为算了算应该是正好是饭后那个时候。 下面是我们的资讯的时间单元、啊、 然后8点如果睡着了肯定会11点醒，然后就夜里3点见了。 那、现在既然那么清醒的话赶紧给机会呗。 我有一个办法是怎么克服的，就准备了， 不想要这个机会。 准备了两袋鸭脖子，反正最近夜里醒了我就吃一会儿，然后也就困了。 何必这样自己作践自己呢，这 是时困吧，就是这样。什么好机会是什么？ 哎呀，好机会，来这么清醒的话播下一段资讯吧。 啊、哦，这就是好机会。好，咱们聊聊轻奢的话题。 哎，对对对，这是三星的事儿啊，来。 奢就奢吧，怎么还有轻奢呀、嗯、 就是稍微有点贵呗。 对，稍微有点贵。北京时间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其实也不是稍微了，我其实看了之前的那个各大媒体的广告，里面也又是仨代言人、 嗯、 三个姑娘， 嗯， 我觉得代言费应该就不老少、 哎、咱身后五个 啊。对 对， 我们是最贵的。 对，谁知道我们谁亏死。 对，我们五个人打包一个件其实不贵。 真的、哎我们广告客户要气死，这是没没我们是最好合适的选择、 是这样的、 啊、 各位广告客户，我们无论是打包卖还是分别卖是都可以的、嗯、看均选择。咱们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 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10多年以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直播时候就这样卖我们自己、啊、 看均选择。 好来 事儿正事儿啊， 轻说轻说。嗯， 5月21号下午，三星在北京的京东大厦就发布了旗下新品 Galaxy S 轻奢版。这款产品呢主要是为了拓展中国3000到4000元的中高端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番三星和京东的展开合作，依托京东的市场调研数据把脉用户的需求，这次面向了年轻的用户、 嗯、 力图将这个 Galaxy S 轻奢版打造成简单时尚的明星产品。 哎，对， 我就接来说这个产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好， 其实它的外观上跟去年的那个三星的大卖的旗舰款 S8 嗯，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样、哦、我们有图片、啊、 有， 咱们一边说着 一 边看 图片。 图片 说、啊、 好， 这个机的外观是真的很漂亮，因为在这个档位上可能它是最有，我觉得是最有质感的一个， 嗯， 是用的这种全视曲面屏，是视觉的视，不是那个都是曲面屏。 嗯、 每次要强调一个啥、 嗯， 就是两边的曲面屏，而且是跟 S8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而且有非常漂亮的这个红色，就整个外观上看起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端手机。 这叫杨梅红，那种颜色很像杨梅的颜色、 嗯。它其实叫那个勃朗，那个、 哎、 就是那种 勃朗什么玩意儿， 就是。 挂护刀啊？ 不是不是，就是一个葡萄酒的那种那种的那种红色、 哦、 啊，对，然后就是 波尔多红， 波尔多红 类似的那种，对 对 对，然后所以说 描述， 所以 非常红吧， 对对对，就是它是想显示这种比较优雅的一些配色、嗯、然后整个的机器设计的包括说功能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一般3000到4000档位其实很多产品的配置很好，但是功能不是那么丰富，这个机子配置其实不算特别高， 嗯， 骁龙660的处理器， 嗯， 4+64G 内存，然后有1600万像素的一个后置摄像头 F1.7 的光圈、 嗯、 这个是比较主流的部分。比常规的要突出一点部分是一，它是有这个无线充电的， 嗯， 它带 IP68 的防水，送的耳机也是 AKG 的那条， 哦，还送 AKG 的耳机、 嗯、对，因为三星收购了哈曼集团、 哦、 然后它的旗舰产品 S8S9 送的都是那条 AKG 的耳机、 嗯、对，那条耳机单独评价还挺不错的， 对，就是属于一个不错的耳机。所以这个产品呢它为什么叫轻奢，就是我的配置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从外观外在到功能它整个表现得非常的完整，还包括像什么三星配啊 NFC 这个功能， 嗯 啊，它都包括了，有，其实三千到四千很多产品是属于就是配置很高， 配置很高，然后其他的外观用料啦，还有这个设计啦，还有这些附属功能啦，可能 就没那么多，所以它更强调、 嗯、 它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生活方式化的产品、 嗯嗯、 价格是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部分。 它价格定3999，所以就说哎呀贵了，因为骁龙660的产品中国用户能接受的档位其实是 vivo 和 oppo 常定的3000档。 不过这个发布之后我看了看他们的预售赠送的礼品杂七杂八去掉之后还挺划算的感觉。 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是这么玩的，原价3999，然后呢所谓的粉丝专享价3699。怎么成为粉丝呢？你京东上关注一下他的那个店铺就好了。 嗨， 相当于其实就是3699在卖， 等于就是领个券呗。 注意， 感觉 它有一个套装 啊、 那个套装是有多了一个250G 的固态的移动硬盘，很小巧，很迷你，而且那个移动硬盘还能跟手机连在一起。 嗯、 就比如说你手机拍了照，你可以随时把它给拷到硬盘上去、就多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个因为那个固态移动硬盘其实不便宜， 嗯、 固态硬盘其实不便宜，那是250G 的三星的。 现在买一块250G 固态硬盘也得要几百块。 它的京东上的原价是899， 那么 加上那个移动硬盘之后，这个套装是3799，就贵了100块钱 啊！ 所以买那个套装其实很划算，因为算完套装，这机子可能也就3000出头。 嗯， 那其实3000出头这个机子就我觉得整个配置、性能。 不过它这种定价方式，它多数是出于这个市场方面的原因，因为它这样的话，毕竟说出去算是3999卖的机器， 对对对， 不是说算3000出头卖。 而且它这个定价也太复杂了一些，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们在第一眼看的时候发现，哎呀，3999，我就直接跑下一个机器那儿去了。 对， 但没有看它还有括号，括号里边有好多大礼包啊，这那个玩意儿。 所以京东的页面、现在第一页上先是挂了那个套装 哦，好吧，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可能心里想卖什么产品。不过那个套装可能他现在显示只有2000套， 我们以前常说的一个词儿叫落地价嘛， 嗯， 就相当于落地价便宜 了。对， 我个人觉得你不用担心那个，他不希望你看见那么轻易。 这个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就是这个就是套装那个图，套装那个图它有两个不同套餐，一个是跟那个一个三星自己的全无线耳机叫 Gear Icon X 那个产品，那个产品加起来的话，那产品单个只要卖1500左右， 嗯， 然后呢加起来后它大概用便宜1000多块钱。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是它跟三星一个非常贵，卖的非常贵，标价标14000的一款电竞显示器， 嗯， 就那个显示器的素质啊，就像冯伟文会买的那种显示器，对， 就是贵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它， 如果是你要真想便宜的话，其实购买几次单独吹掉显示器的话，也能省不少钱。 你知道现在有 这个太复杂了，咱就 对对对， 在这儿说。 有人是你想的是我买个那个套装，然后把显示器卖出去， 嗯， 因为那显示器定标价14999，即使有的时候活动价大概也要8000到9000的样子。 挂闲鱼的话没问题。 其实呢，你要如果不嫌麻烦，来回倒腾几次，就相当于免费拿了个手机。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你就姑且这么理解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这些促销活动是跟618无关系的，毕竟是在京东卖，因为现在真的是进入了整个618的一个就是 预热 的一个周期了。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啊，这种新的产品看上去好像定价是有点高，但实际上有这么多的这个优惠，那个礼包什么的哈，还能够吸引到不少消费者们的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张图片，这是它的产品图的这个背面和正面的样子啊，这个红色真的还是很打眼的。 对，最近做广告的那款是 S9 的这个配色， 嗯， 就是大家说到的，像有应该是有张丽，有那三位女明星， 对，张丽 代言的这款产品，其实你看到三星现在中国区也不请什么太多代言人，这一次也是，要接地气了，要向 OPPO、VIVO、华为学习下了， 就是 这个大家要多多守点，因为现在好多人其实印象里头三星手机的印象都没有那么丰富了。其实， 刚刚看过了这个三星的这个 Galaxy S 啊轻奢版的照片，我们下面的话先来看一张照片，然后你会认为这样一个手机跟刚刚那部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哦，是李小冉，我想了半天。 哎、我们都已经进入下一个机器了，反正活有点长啊。这个手机照片你更喜欢呢，还是刚刚那个三星的更好看呢？ 哦，这个 好吧，那个来说说看，这样的一 个，这个也太艳了。 这个世界杯嘛， 这个是一个定制版，是限量款，过了这一圈就这一圈就没这店儿的。 俄罗斯2018X21限定版， 对 ，vivo X21，它的官方名字其实叫 vivo X21非法世界杯非凡版，就是是拿了 世界杯 的官方授权，它也是官方的指定的手机。 嗯， 然后呢，这个产品是在上周的一个叫做 vivo 叫非凡之夜的活动上举行的。 嗯， 然后呢，其实也是宣告说 vivo 开始进入他们的世界杯的周期，然后请来了两位应该是经典的资深的老球星了， 嗯 啊，贝贝托和这个 博利特， 对，这两位就来到现场。 vivo 今年会请很多的这种怎么讲，他们会请一些摄影师啊，包括一些科技行业的达人呢、啊、包括像一些资深的体育相关的一些记者或者是一些体育足球达人，去直接飞到俄罗斯，作为他们叫做非凡摄影家、 嗯、 去用 vivo 手机去拍下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嗯、 所以你看到现在各大厂商也在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手段来把自己的用户群拓宽啊。然后呢说一下它这个产品吧，这个产品其实是早先的这个 vivo X21 的这个屏幕指纹版本， 嗯， 外观就是配置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细节上，这是目前真的我觉得是我目前见到的细节最丰富的一款产品， 定制产品， 定制产品、嗯、因为以前定制产品有的厂商定制机很糊弄事儿，就打一 logo 做一包装盒没了，感觉就是出来骗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图片啊，这个是它每个手机里头都会标配附赠一个 世界杯壳， 手机壳、 然后这个手机壳是随机的，它有几款， 有四个国家的， 嗯， 国家队的， 它不单独发售。 对， 我想知道这个白边是光线反的，还是它就是 不是？它就是特地设计的。 哦、 我们看一下发布会现场有张图，就是它是有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是单独去做了发布会的，单独是去做了 国旗啊、 主 题,、 哦、 主 题, 主题 有德国， 有德国，对，有巴西，然后那个应该是意大 非球迷我就看不懂。 对，有应该有意大利，对，然后呢，它是专门做了这个 绿红绿，我不知道。 它是 蓝白蓝，应该是个北欧的国家。 对， 嗯， 它是专门去做了这个，就是 UI 的设计和这个后盖的这个设计，所以说它是专门针对产品做了设计，包括说刚才下一张图， 啊、葡萄牙， 葡萄牙， 嗯， 对，葡萄牙。然后下一张你可以看到说有更多的这种界面的设计也是做了特殊设计的，还有一个部分哈， 嗯， 它甚至里面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入了世界杯赛事提醒。什么时候哪场比赛、 哦、 赛事结果是什么，它有个叫 Jovi AI 的东西， 嗯， Jovi 它直接把这个东西预置其中，跟服务商接通。今天我们正好现场也拿了这部手机的升级 过 来。 哎呦，不早说，真是、啊、 这简直就是球迷手机啊， 这不是个壳吧， 真的是， 这就是球迷手机、 哦、对，来我们来， 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壳吧，里面 是 那个门的吗？ 对，这个壳其实还蛮好的，但是真的很难拆， 慢点拆啊，慢点拆啊， 这个是限量版。 对， 这个一共有几台啊，限量版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多少台哦。在我们先说价格吧，价格非常良心，大家会觉得这种限量款是不是贵的天价？ 对，我还记得保时捷那款， 对对对，它的那个屏幕指纹的版本是3598，对不对？定制版就加100块， 哦， 3699，就3698，就加100块。 嗯， 然后它有两个配色，一个是我们今天 红色， 红色， 还 有一个是蓝色，蓝色也非常的好看。嗯、这个是它那个壳，注意它的壳的细节到什么程度？ 好看， 我们转过来， 哇，哇 这个里面这么好看啊！ 它里面做了很多的 雕花， 对，它这个花纹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官方的花纹，都是要通过授权的， 是涂鸦是吧？涂鸦 有点类似于那种图腾的感觉， 图注塑，它其实不是涂在上头，它是有点像注塑在上面， 对，就是画面就是 特别像俄罗斯那个套娃身上那个花纹， 就是 对吧？ 因为、 那个、设计应该就是融入了一些俄罗斯的那个当地元素， 对，它就是俄罗斯世界杯这次官方的那个设计元素，不，官方的设计元素，它是获得了非法是就是国际足联的一个官方的授权的， 嗯。但也很像有冰灯的这种感觉哈， 这个它其实是 晶莹剔透， 对， 冰灯， 对，外面有一层，然后里它是有多层，注意它里头是真的拿那个就是金属的材质做了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标记，但是它是被完整的一层 封印在 里头的， 对， 所以整个的质感我觉得可能是目前我见到市面上这么多的定制机里头非常非常非常， 这个后盖是什么材质？ 它其实是 玻璃， 是 玻璃的 玻璃，但玻璃它下面做了非常多层的这种印刷， 嗯， 包括说光泽，包括说纹理，包括说 真的很好， 下面还有金属， 好好看， 那个标能摸到是凸起的还是平的？ 摸不到，它 在玻璃 下， 看上去现实是凸， 看上去 像 3D 的 感觉是。 我觉得在玻璃下有可能它是凸起的， 对对 对 对， 是一个多层印刷的一个 logo。 你知道这个手机有点 立体感很强， 不吃香在于你知道它刚在平面图上很多的暗纹是体现不出来的， 看不到， 对、 嗯、对，拿了真机会发现很惊艳， 就这个是属于真机，真的比 细节很好， 要好。好看很多， 对， 你看它的正面，你看它的解锁画面 啊，都是这个大力神杯啊， 对，大力神杯，而且注意它的大力神杯还是跟着你的 那个 手机 面了，太面了， 你是跟它是跟着手机在左右的 左右晃动 的，对，它是做了这种，它有很多细节，包括说我进去之后它的整个的界面， 哇， 也是都做了一个 全套，就是做的非常用心的一套。 是你拿到授权了以后，还不要从内到外都通通定制一下？ 不过呢， 是不是 一般的厂商拿到授权的话，他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相关协定来取得部分授权，他可能会只要一个 logo 啦，嗯、 有的掏钱掏的比较少的， 对对对， Vivo 这个明显就是掏的比较足的，所以从内到外。所有的全套给你配齐，包括说它的包装里头，其实也是你看那个包装盒，也是一个完整的有世界杯的标记啊，包括世界杯图案的一个产品。 我想对于这个足球迷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绝对优势。但是我想除了球迷的选项以外，就单凭手机的性能来说啊，它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三星刚上市的 Galaxy S9， 它们俩价位其实是差不多的。 S9 轻奢，对，其实跟之前 X21 屏下指纹版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俩的 有 就是性能比呢， 性能是同一颗处理器骁龙660的 AIE， 嗯， 但是呢比如说两者互有胜负吧，我觉得因为这个机子比如说有屏下指纹， 嗯， vivo 强在什么地方呢？ vivo 的拍照我们讲了逆光人像， 对，之前你不太喜欢的拍照， 对 对 对， 还有它里面带 HiFi 功能， 哦， 就是它有 AK4376A 这颗独立，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黄浩没提到了，就是说虽然他们这个主要的配置平台是一样的，但是说现在国产手机像 vivo 这种，它和国内一些主流的游戏厂商有合作， 嗯， 就比如说 虽然三星也有合作，但是国内的稍微速度快一些， 对，就比如说腾讯的全系，现在应该是腾讯的全系都有各种各样的优化，而且它还有这种所谓的游戏免打扰的模式，比如说你玩游戏的时候，我可以那个电话界面不会冲出来，你也可以跟别人边打电话边玩游戏是没问题的， 嗯， 有很多本地化功能做得很好，还包括刚才说的那套 Jovi AI 那套系统， 嗯， 那套系统其实也是很完整很完善的一套系统。那么不只是说刚才讲到的像这，当然它应该是独家加入了赛事提醒， 嗯， 它里面加入其实加入两个赛事，一个是 NBA 的，因为真的会有很多的篮球迷是每就是早上大早上起来要盯着看那个 NBA 的赛事的。 现在不少那个有副音频功能的一些这个手机也有这个类似的赛事提醒，不过一般的话，它如果是没有深度合作，可能是会牵扯到一些版权其他的问题。 对对对， 看一看它。因为 vivo 之前也是 NBA 的官方合作伙伴，所以他就加入了这次世界杯，因为他又是非法世界杯的官方合作伙伴，他加入了世界杯的所有的赛事提醒，包括赛况，包括说他的一些，包括甚至说出场阵容都能直接从那个界面看得到，你不用装什么 APP。然后 NBA 之前也是这么做的。那当然，其他比如说像卡片式短信啊，比如说我订完机票，我直接可以从他界面上直接可以直击，包括我快递来了，我都不用下什么菜鸟过，我直接在那可以看到我快递到哪儿了，然后我可以直接去快递柜直接点他手机自带的界面， 嗯， 就可以去取，就是开快递的那快递柜的那个门， 嗯， 这些都是其实做的非常深度的合作。 哇，那真的是绝对优势。 来，下面还有我们的八分钟时间就要到整点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下半一条资讯内容，也算是新品， 啊， 对， 行， 也不得不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对， 这个大家伙都非常习惯使用的一个播放器是吧？啊，这个暴风影音， 好多年之前了 啊，对对对，啊，现在我还在使，啊， 我也是现在还在用， 还在用啊，你用什么？ 早就不用，我在用类似于像 KM Player 这种， 哇，好， 哦，就是占用系统资源很低的东西是吧？嗯，我在用 FUBAR 什么的，FUBAR 是个音频播放器， 对 ，FUBAR 的音质好啊，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 当然，这个其实呢，它作为这个暴风播放器来讲， 嗯， 应该说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对， 它居然发硬件， 小魔头， 对，其实暴风做电视机做了有段时间，它的合作厂商是海尔， 嗯， 海尔统帅啊，就是他其实这次我们看今年有个最大的趋势，就是自从这个咱们节目都上了那个吉米的那个之后，就会发现说所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去选择大的这种东西， 嗯， 因为很多时候它能更好的去利用家里的空间。这次这个暴风也是，它推了两款产品，一款是大 特别大个的 激光电视， 嗯， 一款是小的魔头。它的理念只有一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它都想让你可以去比较舒服的看一个电影或者看一个影片。 嗯， 两个产品我觉得特色不一样，我们可以看着图一起说。 好，嗯，没问题，我们先看一下 激光电视。 激光电视 啊，激光电视呢？这次最大的特色是，去年是米家开了个头，推了个米家的万元的激光电视， 嗯， 今年是几乎所有的厂商都在推。 和它还挺像的，嗯，和之前那个， 其实是一家产的。 啊， 光峰科技， 哦， 就是做电影院的那个光机的那一家， 就是核心内容都是同一家，嗯， 对，都硬件是同一家，但是它其实整个的配置上头，包括技术上头也差不多。暴风的内容优势当然是有的，因为它自己是做内容出来的。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可以看第二张图， 好， 它自带无线5.1音箱，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什么叫自带？是模拟的，还是说它是自带的5.1的音响？ 你注意到，你看这张图，它的前后我拍不到，因为拍不到后面哈。 对对对， 它的前面是有两个独立的前置扬声器的， 对， 后面就是它有4个这样的音柱。 嗯， 也就是说，你像其他家的电视机产激光性产品，可能买一个，它就要靠自己前置的那个发声单元去发声。 对，或者再配一个什么桑巴这样的。 四个音响还挺意外的。 它直接是一套家庭音院。 对， 买回来直接就是，所以说实话， 即插即用嘛。 说实话，就是我们讲目前市面上我们看到这几家，包括米家、包括吉米、包括暴风，他们的整个的，就是画面是互有胜负的。 嗯， 但是这个其实在音频部分，暴风先胜了一局，我觉得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不过他这个可能是想法，就是说按照电影院那个感受给大家做了。 他这场发布会叫做好好看一场电影。 哎呦， 所以你就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那他那个点一是怎么实现呢？它的低音炮是 低音炮在底下，它是有、 啊、 它是有低音炮的， 真的是有的， 它是有低音炮的，对， 实体低音炮 是有实体低音炮的， 哇，然后本机可以当做中置使用， 对，它本机就是当中置使用的， 嗯，好，这、就是这个大个的机器， 对， 这个激光电视， 激光电视，而且价格比较便宜，是零售上市价是12999，首发价是11999，如果因为虽然说它的投影还是个720P 的一个投影，但是、 哦、 但是。对，因为 那我就放心了。 那个米家也是720嘛，对吧？ 对、嗯、对， 米家因为只有几米那个做到了6080， 高清。 但是你想，我们讲这个价格实在是摆着在的。 对， 你看你有 一作为一个参考，索尼的超短距的大尺寸的投影，差不多在6位数之上吧。 对， 没有低于12万的应该。 索尼上一周我们分享了，他发了那个5.1声道可以扩展后置声道Thunderbar。带杜比全景声的多少钱呢？那个是5990+1990。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家里是对一个就是想快速的以低成本进入一个大屏幕的一个时代的，而且环绕声的、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没错，因为如果说是这个家庭的环境，比方说这个预算有限，我们会就用这个了，就现在大屏幕， 嗯嗯、80英寸啊、100英寸啊，都是可以去投的。这个是没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款，就是叫做魔头、啊、 小魔头。 我们还有4分钟时间，我们要加速了。 好，它其实是一个小的微型投影器。我们之前看到有很多那种微投，就是拿手。或者是手拿 手机上面背 对 背壳投着一个， 它这个只有13厘米。我们看一下后面有张图，是我手里拿了它，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小。 来，就这么小， 就这么小， 真的是小魔头， 小魔头。但是说实话，这个产品的是我目前见到了这个体积里头投影效果最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张投影的效果图。 好，不是这个啊，应该也不是这个吧。是这个 对、嗯、有一张投影的效果图，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说，哎，这个产品其实因为它达到了这个体积下，它能实现的最高的亮度是226米，因为好多之前的这种投影大概也就是45流明，不到100流明就比较暗。 嗯， 这个我觉得是我目前见到的这种微型投影里头效果比较不错的一个了。然后呢， 投着玩的是吧， 它适合什么场景知道吗？比如说 露营 或者是我要到处走，比如说我去一个酒，因为很多比如说你住一些酒店，有些酒店里头的电视机也不是很好，那我想看一个，它有个最好用的场景，你看它有个支架， 嗯， 那个支架是个360度的全向支架，也就意味着可以把它对着天花板打起来， 嗯， 它是可以把它整个掰上来对着天花板的， 适合你家啊，苗山，对， 你打在天上， 我就不用安架子了，是吧？ 对，因为苗山的在家里边的唯一最大的一面墙就是头顶天花板，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家连灯都买不起， 它的设计。它的设计很考虑到现在一些具体场景，一，它这个支架很有意思，它支架是个全向360度全向支架， 对， 然后呢它和这个主机之间它是靠一个磁力吸附在一起的，非常牢靠， 嗯， 然后它打开这个机器也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旋转式打开的， 嗯， 打开之后咔嚓打开了，而且正好把镜头盖给挪开了， 嗯， 它这个设计非常的有趣，而且我想讲一下它那个软件非常有趣，它不是像传统的投影一样，是我像一个那种传统电视一样的界面，它是有个片单功能，它的片单功能就12部，你最近想看的12部，你把它扔进你的心愿单里头，然后它就按照这12部去进行一个观影的功能，而且它模仿了一个电影节的功能，比如电影节在播放一个电影之前，就是比如说试映之前 出龙标咔当当 当，对不对，就会有主创过来介绍一下一些相应的部分，所以它前面是会有对于这个影片的一些介绍，介绍完之后它开发了个社交功能，因为以上嗯，比如例子，比如说电影节完了之后，你可能会跟你身边的来观影的朋友，因为要去电影节看试映片的多数都是一些影迷， 嗯， 那就会 交流一下，说哎，这个片子怎么样？ 分享一下。 看完之后，在滚字幕的时候，旁边有个聊天室的功能，其实你可以通过手机去参与到说这个影片的一些观影的一些体会， 现场观后感， 类似于弹幕，但是又不太一样。 他不做弹幕，那个冯鑫说了，说不做弹幕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让弹幕把整个电影的氛围给 影响观影 破坏掉。 对的， 所以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来讨论，但是他模仿了真的是一个电影节的一套逻辑，而且这个产品没有遥控器。完全用手机来操作，就是包括那十二个和那个片单的功能，也是通过手机进行操作的。 这就对了，对， 这样还省钱，节约成本， 没错， 多配个遥控器都是成本。 对，因为遥控器可能要兼顾一些，比如说我觉得大电视得遥控器，因为很多还是长辈老人家 遥控器越少越好。 对，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其实 对你平时带出门的话，你再带个遥控器，可能走哪儿就丢了， 对， 容易忘。 这个产品是真的可以装一裤兜里，因为只有13厘米的一个，就是他说的正好是人手到这个距离的一个大小，13厘米的一个直径。所以，你看它两个设计，一个是针对客厅的，一个是你带着到处跑的。然后这个价格是1999。但是首发价会到1799，还有一个更便宜版，可能有些功能有缩减，但是它的整个光机流明数没有缩减的价格只要12997。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个人用户要随身带着走看电影， 目前首选了， 哎，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好，那么以上是我们资讯的环节啊，下面的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要跟各位网友们去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关于这样的一个数码生活太发烧，你该怎么办的问题，如何让我们的数码产品降温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当中了，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一下， 关爱青年计划，您搜索微信里面的观众号，然后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点进来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那么马上的时间呢，要跟朋友们聊看关于这样的一种数码生活当中数码产品太过于发热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误区就是把它撇冰里是吗？ 这肯定不行、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们一位同事他那个就是跟随夏伯渝老师嘛、上到珠峰，但是他没有到珠峰峰顶，他到的是珠峰大本营。那地方的海拔大概有5000多。手机反正他们就是不敢用，就是拿出来只用拍几个照片，马上揣怀里头暖着。就是不敢长时间使用， 靠身体来暖热它。 所以说手机怕冷，但是一样也怕热。那怕热该怎么办？我们肯定得要有各种各样的软方法、硬方法，用户习惯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是什么造成了这些电子产品他们的这种过热的问题。 我知道， 你说 电池。 电池，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池的出现问题呢？ 我知道， 你说什么原因？ 软件开的过多。 然后呢？因为自己太多事儿。 我知道。全部都在运行当中， 需求量太大， 对 啊，各种各样，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白用户的理解。 对， 这个大家想象中学学的物理啊，有一个东西叫电阻， 对， 就是任何， 我天，你这一下上到一个新的台， 其实是下面说的也没有多大毛病，确实是因为工作原因，它这个东西在工作，它肯定会产生热量嘛， 对对对， 就是我们讲电子产品发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导电介质都有电阻，因为你想看我手机为什么能工作这么长时间，它无非就是把电池里的电量、电的那个能量转化成我的计算的能量啊，我的通讯要用的东西啊，然后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在它里头电路传输过程中因为电阻造成了发热，所以呢就是我们经常会之前大家有抱怨一个事情，为什么有的手机热量就是发热越高它的续航越差，那是因为电池容量是一定的呀，能量守恒原理对不对，这个一部分热量跑出去了，那留给你手机用的量就越来越小了， 对对对， 所以你就只能这么理解。 感谢我们的 Dr. 黄跟 Dr. 张啊，非常棒啊，两位教授今天专家座谈，给您手机号 现场把脉， 哎，对对对，那 开始开方吧，就得 开方啊，肯定得开方啊。那手机过热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问题咱们挺常见的啊，尤其在前两年的手机，可能这个发热量更加明显，尤其在进行高运算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们知道半导体有个东西叫制程。半导体的制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来说的话它制程越先进，我们今天会听到说我们有厂商说我们用16纳米了14纳米了12纳米了，然后 PC 那边英特尔那边会更好，有8纳米啊7纳米、那么纳米数越先进，它意味着它在制造工艺上可以产生的漏电，就是即这些能量转化成热能损耗就会越少。你像以前的时候我们用的手机28纳米、就是跑得很快，但是呢它耗电出去也很多。 对， 这两年为之所以是大家觉得这个情况比较好见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半导体的工艺， 就是处理器半导体这一块发展， 对， 一直在 一 直 进步了 进步。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去年，你像前年我们经常会说某处理器，比如说高通那个骁龙810，那叫火龙，它不是骁龙810，它是火龙810， 火龙810， 对对对， 烫死你， 烫死了，就是因为当时的制程啊工艺都不是特别的好。 对，我们还记得当时曾经一度的这个索尼的手机 Xperia 系列，像 Z 几啊，那是 Z2、Z3 的时候，我的天， 最厉害的是 Z3+ 吗？ 哎呀， 810， 然后它热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一款手机它是采用那个胶粘合，因为它没有螺丝，它是防水的嘛。它热的厉害的时候，导致它这个密封胶已经融化掉，整个后盖掉。 哇，这么严重！ 夏天的情况下，确实热到这个地步。 就是你还拿它要贴脸上打电话，还真的在烤肉。 贴脸上， 所以 真的是在烤肉。 加上一些流氓软件，可能在后台横行的话，问题造成问题情况更严重， 更严重一些。所以你看这个发热量的问题这么多，那我们制程是改变了，慢慢慢慢好了，还有什么原因呢？现在能够让它好一些？ 其实我们讲材质也是有变化的。我举个例子哈，就是之前有段时间，大家没有注意到手机发热，是因为它用塑料壳。说实话，塑料壳的手机 不是说它不发热， 它隔热好一些。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凉的热导体，所以人体没有感觉到特别热。我举个简单例子，笔记本有那种所谓的键盘是，就是 C 面是金属的跟非金属的，有的人说，哎，你看我这个笔记本散热就还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这时候开一个测试软件，你会发现很多的塑料壳的笔记本，它的里头的热度甚至比金属壳的要高。但是金属壳你摸那儿，你会觉得说，哎呀，烫手热，但是那个它不意味着里头不热，因为相当于塑料壳很多时候它是积聚在里头出不来，因为它没法导热出去。所以当年有争执过手机是用塑料材质好还是金属的好，你现在没有办法说哪个更好。 对，因为它这个手机它是一个随身携带的东西，塑料也有它的好处，就比如说防摔了之类的，但是金属一样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坚固，然后美观，然后散热性更好，这些都是金属的优势。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说，你感受到的温度不见得是这个手机真正的温度，而有时候对你没有感受到它的温度，反而对手机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因为它热量散不出来， 散不出去，那么就会导致说，因为我们知道电子产品都会有热老化， 对， 那会造成它的一些热老化、一些故障，或者是说，你像有的手机或者有不是手机啊，大部分电子产品都会设置一个机制叫过热保护，典型的就是刚才讲到索尼的那个， 对对对，它会提醒你关机冷却一下了，或者是先暂停使用了之类的， 包括说有很多相机也会出现这个情况。那长时间拍摄视频，因为比如说相机本身不是用于拍摄视频设计的，那如果你拿一个相机去长时间拍摄视频，它就会引发它的整个的拍摄的就是过热，有时候就会停止拍摄，那会有这个问题存在。还有很多的设计是为了防止电池的问题，因为电池是一个温度，对一个温度更加敏感的东西。低温状态电池是没有办法体现它的活性的， 对， 高温状态电池的活性就会过高，就会有产生比如说是这种所谓的鼓包，更严重的比如说是这种 冒烟了、 冒烟、爆燃 的 情况。 对， 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电池是不允许你投入到火中或者是高温情况下的。 对对对， 那么种种的考量摆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所有电子产品都挺金贵的，要求你在一个不冷不热温度的环境下头去使用。而且你想人跑一下还会出汗， 还会 热呢，你何况说手机？你看夏天大家玩游戏、看视频，流量现在越来越便宜，大家现在就拿它可劲儿的用，这不热吗？ 就是、 对吧？ 就是更多的时候，一天下来，握在你手中的不是你的另一半的手，而是你的手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那个解决这个问题，我通常啊，就是可能就是现在看看，我现在开了几个程序或软件，赶紧关掉它，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也就这样的吧。作为一个苹果用户的话， 其实是这样。如果一款手机它出现了这个问题，一般来说，都是性能不足了，就是说你关掉这个后台应用，不见得能立刻解决问题。要不就是你长时间玩游戏，这也是肯定的。现在 占内存，首先是 发热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有两个方案，如果是苹果用户，如果是我的话啊，如果是苹果用户，我可能就关一下，没有别的可做了。然后安卓用户的情况下，我就可能会装一个像什么管家类似的，会释放一下内存。然后呢， 它那个过热其实有两种情况，一是说你长时间玩它过热，这是能理解的嘛？它长时间工作肯定会热，高端手机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你放那儿就平时很少使用，就接打电话它也热。这种情况下，你又要考虑一下这个手机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或者说是太老化了，它有一些太容易出现这个散热的一个问题。 对，刚才苗师讲的是一个情形，因为这几情形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好很多，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安卓手机的整个的发热会比原来好很多。原来我们知道安卓有东西叫全家桶，就是属于说我一个应用在后台启动了，然后所有的这家的应用全在后台连着启动了，那你想越来越多的程序跑在后台，它肯定会发热。而且有个例子啊，就是女生喜欢把手机放包包里头，那么它会有个热量的积聚效应，比如说它本身就是在有一堆全家桶在后台跑，本来就会发热，然后热量散不出去，那么就会把它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之后你会发现说电量会掉得越来越快，因为他这时候手机要降频要自保护，所以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那你们不放哪儿？ 裤兜里啊， 就是被特别容易被人偷或者是上厕所掉进去的位置，是吗？ 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不一样，因为有人就说如果手机随身离他比较近贴身的话，反而不容易丢，因为如果在包里他可能很快就会忘了这个手机的存在。这当然这个是不同人不一样了，但是就友情提示一点，包括说我们在两年之前曾经看到很多新闻说移动电源充电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当然它是用的是劣质移动电源哈，会有各种的问题。大部分情况你发现那有，我记得是有三条新闻，连续的三条新闻全是女生使用。为什么？女生把移动电源充电放在她的包包里头，这个时候 比如本身充放电的动作就是会发热的， 对， 那这个时候在包里头热量一高，又碰上它的移动电源，如果不是个质量特别好的话，就会产生。 皇后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场景比较容易出现危险，就是说晚上在家充电的时候，很多人习惯充着电玩手机，这样还不算完，他充电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还会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 啊， 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操作。 很多人不是故意塞到枕头底下，而是说 玩忘了， 睡着然后就 断片了， 对 吧？对， 就这样子了。 塞到枕头底下，或者是手压到，或者是身体哪儿压到它，或者是被子捂住了， 这是超危险的。 这些操作都非常不利于这个手机散热，这个危险性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张超给了一个提示，就是关于散热这个部分，我们说一部分是手机或者是数码产品本身的一个发热， 嗯， 那这个办法我们只能通过说我们选购一些比较新的产品， 嗯， 包括 比如说凉席对， 其实来说是只能说选择新的东西来缓解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散热总归是出现的，只是说它这个严重性问题。 对，就是散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选购一些产品本身发量没那么高的， 嗯， 再比如说有厂商会托说我们有后台的这种程序的管理， 嗯， 不会让跑全家桶，嗯，那这种产品如果手机的话比较值得推荐，电脑就无所谓了，因为电脑其实都是在高负荷的运行过程中的， 嗯， 那电脑有个误区， 也不会扔在床底下，也不会扔在枕头底下的。对， 我先说电脑有个误区啊，电脑有误区是大家会觉得小的就是轻薄笔记本发热量会比大的游戏本小，错，我真的是用了这么多的笔记本了后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小的轻薄本反而发热量更大， 嗯， 为什么？一，小的轻薄本它往往里面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给你做散热， 嗯，单元 散热空间很小， 设计 对， 对， 有的干脆连风扇都装得很小， 对，因为你这个 洗涤受限， 洗涤受限，要么就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我们就家里用电风扇，我们知道，比如说你会发现说吊扇，以前用那个吊扇， 嗯， 其实是最安静的一个，比你家用那个就落地扇要小，因为往往越扇叶越大，它用越低的转速就能提供更好的风量， 嗯， 对吧？所以其实那些小的轻薄笔记本它里面装的，它其实要装 风扇超级小， 那它就会要转的比较快， 柔柔转， 对，但转的比较快就会有投诉，就说啊你太吵了，你这个风扇，那厂商想了一下说我不转那么快，那不转那么快， 嗯，就会热， 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没错， 所以我这段时间用了一些那种超轻薄的笔记本，就那类似于那种超级本， 对对对， 就有时候就把放腿上，就会感觉到。 厂商取巧的做法是，他很多把这个出风口设计在这个手部经常碰到的位置， 对，就手没有碰到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你平时用的时候感知不了这个温度， 嗯， 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还不是说散热很那个发热很严重之类的。 你看笔记本的散热位置最长。前几年还有坐在左右手边的，但最近不会坐了，因为特别是右手这边可能会放 特别烫， 对，现在大部分的厂商是坐到 键盘上面那个位置， 背后去了， 对对对， 地面 就是不就是其实 是屏幕下边那个地方， 对， 哦， 但是现在有不同屏幕有不同设计，因为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厂商设计有点奇怪，有就是属于他们自己后来承认是一个设计的缺陷，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笔记本它是一个下沉转轴，下沉转轴就意味着说整个笔记本它是沉下去的， 嗯， 然后呢它后面的散热风一吹出来，它会 吹屏幕， 它会沿着这个屏幕底下这样吹上来，然后当时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它的屏幕底下会发黄， 对， 因为 老化呀， 对，长时间加热， 对，下面底下那个灯管进行了一个老化， 嗯， 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们下一代产品头，他们取消了下沉式设计，就直接让风从后面排走，就不会从头吹进来了。 其实它这个只能说下沉，只能说把这个排风口设计在两边，它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体设计当时就有问题了， 嗯，对对，所以我那天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产品的发布会，小米那个游戏本发布会， 嗯， 那个机子就做的特别的夸张，人家说他人家那后面啊压根就是一沙漏， 嗯， 就是开口开的特别大，你甚至能明显的看到两个风扇，但是最近我也在用那个笔记本，那就是底就是它的底下放腿上就真的是还好，就只是温温的而已。 那种方式是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 不考虑太多。 把风扇打开，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家的灰比较多，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家就会有个问题，我们家自己 有宠物， 狗掉毛， 掉毛， 这就成了吸尘器。 对，因为它基本上说来，这种风口的设计都是说从一个地方吸进去，从那出来。大家以前可能有过那种去看自己，如果家里还有台式机的话， 嗯， 台式机一拆开，哇， 全是毛毛里面。 对，就是因为里头有风扇在不停的散热吹风的。 其实，在早年。年间那会儿，我们大家遇到的最明显的这种出风口堵塞的问题，是来自于这个 IBM ThinkPad 系列的产品，它的左侧的这个出风口的位置经常容易被这种灰尘所堵塞，所以那时候哎呀，清一个出风口200大元啊， 索尼我记得 特别贵， 之前 也是一样， 对，有段时间经常会有这各个品牌的电脑，经常大家原来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自己动手拆一下电脑来清一下那个， 没错， 而且是这样的，各家厂商其实我们讲里面那个散热风道，它是设计是有放扔风道和热管，设计是有一些技巧的。 嗯， 举个例子啊，风道的设计其实越做的越不规整越好，为什么呢？越规整越容易发生风的那种呼那种啸叫。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共振到了一个共振，一定是大家有共同的频率才会有。 对对对。 如果风道它里面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话，或者是歪七扭八的话，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那么为了避免出现风的那种呼呼呼那个声音，很多厂商用的是不规则，可是不规则的风道就有问题，如果你吸进来了灰尘，就很不容易从里头出去，就会堵在里头。 哦，我明白，就是穿堂风嘛，其实 对， 楼下穿堂风就是很规则。 你是规则风道，我是不规则风道， 但穿堂风的声 不一样。 对， 你看穿堂风的声就很大，就会有那种呼呼那种声音。 对， 但如果风道越复杂的话，其实它里面就是越就不会产生这种声音， 但是存灰。 就存灰， 对， 对， 这是一个部分。二，热管，因为很多厂商在做热管的设计。 嗯， 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大家对于笔记本要求越来越高了，要求一个轻薄笔记本，对，轻薄笔记本还得是那种什么满血的独显， 反正就是又得轻薄又得性能好， 对对对， 又得散热好， 对，消费者要求高，那怎么办呢？它热管做的会比较多。 嗯， 但比如说热管它里头设计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比如说我ThinkPad 怎么设计呢？ ThinkPad 散热其实还算比较不错的。 嗯， 它的设计是什么呢？它里头热管里头的设计不是一个标准的管道里头给你放上了液体，而是说里头是不规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你不可能里头把液体放满，因为这样的话它液体就不能流动了。 对，啊， 不能流动就丧失了它那个散热的特性。但是如果里头太光滑的话，它的那个就是它的这个里头的液体会跑到一个地方去， 嗯， 它就不会挂在里头。 嗯， 所以它里头的整个的那个热管壁是比较粗糙的。 啊， 那么比如说你平时因为笔记本是经常你会可能这么用它的，在移动过程中它可能这个液体就会均匀的分布在各处， 嗯， 起到一个这种作用。所以但这个成本就高，你别以为里头就听起来像是里头光滑的成本高，不是，里头故意的要做成不光滑的其实是 成本 比较高的。 高，嗯， 对，所以你像这种设计都会考验部分。你看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笔记本厂商其实也不提散热的设计。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在讲说我配置啊，我屏幕要好。 有段时间轻薄本比较流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那个轻薄嘛，根本就没人去再强调那个这个散热问题，因为他做的确实是有限，没有办法去做得太好。 但是后来发现说我做轻薄了，我做到10毫米以里头了，但是呢哎，这个发热量热的不行，然后包括说一发热其实电脑也会有发热的这种降频的问题， 对， 就是机子用的很卡顿，我开个 Word 文档，我开个图片，我上个网都很卡， 嗯， 那消费者肯定不认的。 这样 售后问题就紧接着过来了。 对，就包括说当年有很多厂商像做类似于微软 Surface 的产品，我用过第一代 Surface 哈，哇，那个产品真的是，就是它里，因为它要在那么薄的机身里头放下那么好的一个处理器，高性能处理器， 对， 然后呢，它装了个风扇，哦，那个很不能忍，就是发热量又很大，就是后面后背板是可以烤牛排的， 就很吵， 对，然后也很吵，嗯，尽管它的性能真的很好，可是你想你要随身携带产品真的是要这么一个产品吗？大家开始， 所以他们现在还出那个 Surface Laptop 就好很多了。 对， 特别好， 它就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特性。 对对对对对，嗯， 留比较多的空间， 不走寻常路的永远是美特斯邦什么玩意儿，啊， 对对对。所以就还是那句话，用电脑的话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因为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它的使用场景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多， 嗯， 在办公桌上还好，有的人会比较注意，他会说我要去买一个散热底座，或者有那种办公桌垫起来的盘。 对对对对，一个架子。 对，其实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吧，你就是简单的把笔记本垫高就可以了， 但不要拿书垫 买什么东西， 把书垫不是又堵上了， 要全堵死了， 对， 对， 四角垫高， 可不要拿书垫， 支架吧， 对。 其实更简单的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四个瓶盖 其实可以就把它垫起来，或者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家有一些小的那种小方盒子，很小的盒子，你把它垫底下其实都可以。当然了，其实现在你看很多大部分厂商的现在的脚垫，就是他自己带的脚垫，都比较高，其实都比较高，就是让你把底下的空间给你打开，因为它底下有很多时候是进风口。 电脑这东西啊，千万不要在床上在被子上面使用， 对， 要不然的话就会出大问题。 冬天可以暖被窝啊， 但是你暖完之后， 你第二天就甭想再使了，可能是。 为什么？ 电脑这些东西是属于温度老化比较 严重 的 东西。 哎，你快说一下，我上一个电脑就是这么坏，但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尤其冬天，我就喜欢搁在床上。 今天就知道了 啊、它是坏了， 全散到你被窝里那个热，它散不出去，它就坏了呀。 哦，你说塞在里头。 就是说，你别把它垫在你 的 被子上面。 我就是这么干的，所以坏了。 是这样的，纺织品呢，它是一个，就是它本来就是保温的东西。 我们小时候见到那个老奶奶卖冰棍的冰棍车，拿棉被一盖，里边那么凉，为什么它保温呢？ 哦，我就说我把我亲手把我自己的手机电脑捂死了，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 这么个意思。 你买了个5000的电脑，你只当50的暖宝宝用， 真的是黛玉葬花，你呢葬本儿。嗯， 我怪不得，因为我是在德国的时候，那个电脑天天就这样，因为省暖气费嘛，然后就抱着它，结果真的就坏了。 德国的被子也能捂死电脑。 坏了之后，我当时找了惠普的总公司德国分公司，我说我这个，他就说你说一下事情经过，我说我不知道哪儿发生了问题，反正现在开不开机了。 结果他把你挂了那个。 结果惠普的人就这么跟我说的，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把你的带走回返厂修理，然后一定包给你修好。请问你想要帅哥上门，还是一般人长相的帅？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普通人上门，把你的电脑拿回返厂修，修完再给你送回去，300欧。如果是帅哥上门是500欧，你看你挑一下。 我会不会有这种服务 啊？ 扣脸就能赚200欧。 我说 200欧哎， 对啊， 欧。然后。我一想啊，这个钱我就可以再加点购买一新的了。我说好，我再想想吧。结果是他们当地有一几个学计算机的同学给我拆了件儿给我修好的。当然呢，受语言限制，我也并不知道他们拆了什么走。但是我是今天才知道它是怎么坏的。 对，其实因为这个原因，包括说电脑里头还有很多的，你有拆的话，你知道它很多的元器件，它是通过那种热熔胶去封装的， 粘的。 如果你温度过高，热熔胶它会松散，散掉之后会脱落，就类似于脱汗 脱胶这种问题。 再包括说里面的内存芯片、硬盘、或者处理器，如果还包括像如果有独立显卡的显卡的芯片，那么在这种高温情况下，都会长时间工作，都会产生那种所谓的热老化不稳定因素，内存是非常容易出这个问题。 没错， 对， 特别容易蓝屏啊。 对，现在是绿屏， 现在 是 绿屏啊，对，那这是电脑的问题。那手机的话，很多人愿意套手机壳，这个太正常了。 好捂，我听上去感觉 是这样。如果是你的手机性能有限，然后你平时用的还比较多，我尽量建议咱少套手机壳，尤其是那种比较厚的手机壳。 有的手机壳那么大个儿。然后里边手机那么小， 女生喜欢用 那种卡通形状的。 而且现在有国内对这个手机壳市场也不是说太规范，也太严谨吧。然后有一些本身手机壳就有质量问题，它可能高温会会产生一些 所谓的很多的硅胶壳和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透明壳，有些比较廉价的，比如说有人愿意图便宜去淘宝上买1块钱好几个的那种，高温的情况下甚至 好几个。 对， 我碰到过有人买过那种用完之后，然后拿下来那个壳是变形了的。而且你不知道它的过程中散发出了什么， 散发的东西很危险的，有些 对， 因为有胶就一定会有醛类的物质。 还有一种是现在很多小姑娘喜欢带的一种，里面有液体的那种 啊，对。 如果是现在那个高温天气，它很容易 变成开水是吗？里边 是加上一些漏啦，或者是之类的问题，可能会 而且 对皮肤有些伤害。 前段时间那个液体壳还报道过说，有些液体壳上飞机是有限制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关于那种产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质量。 对，它里边有很多有易燃物品的，易燃液体。 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建议大家可能要谨慎一些，尤其在夏天的选购。然后我们讲手机壳这个事儿嘛，手机壳的逻辑是什么呢？其实是以一个廉价表面的快速腐蚀，换一个更贵表面的永久平安。你可以怎么理解了？对。那 嘛玩意儿， 以一个廉价表面的快速腐蚀，因为那个手机壳你要跟外界接触嘛，这儿刮一下擦一下，这个其实要是 哦，明白了， 你也不心疼。但如果手机，你看手机现在表面就背面都做得很漂亮，玻璃啦，看刚才你说X21的这个 背面，你说你刮一道子 这么漂亮的背面， 对不对？ 你刮一道你多心疼啊，对不对？所以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你需要一个套一个壳来解决它。 你把你那个手机壳扔给黄浩，还有张上去，你们看看他们手机壳。 我是这样的， 边黄了啊，已经。 我这个壳已经好久不用了，前两天出去有想找了个薄壳，但是呢，我通常回了家就会给它摘了的。我只有白天 就你怕出门的时候磕了。 对，但是我回家立刻会给它摘了。首先，我们家是地毯。不怕它摔，再一个我知道会影响它的散热的。 但我看怎么都好像是快包上浆了呢，已经都。 但其实 是这样的，说后面 贴了一个那个膜，颜色特别暗，就是好多格子，不是因为它这个壳老了，这个壳就是黄色的。 但其实你看啊，就大部分人其实对于手机壳就是也花成这个样子，像这个机子这 P20 Pro 了哈，就是划成这样子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怎么样，因为它壳就是用来 滑的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壳会造成一种错觉，因为我们见到大部分壳啊，你看这个是一加的那个尼龙的壳，这个就是很常见的硅胶壳，这个其实比较薄的 vivo 的这个这种定制的壳，它都不是热的两导体。那手机其实在里头已经发热很热了，你在外面其实摸不出来。 对， 很多人其实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我只要感受不到热量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它的热量在里头，在手机里头， 手机自己在滴血。 如果手机里头因为这个过高的热量产生了一些问题的话，你是不知道的。 对， 我这高端手机还好一些，但是如果是你用一个性能比较一般，还经常玩游戏的话， 制程比较没那么好的 落后 的产品，那如果用着，你其实手并没有感受到很热，但其实这个手机里头可能上90度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 那岂不是金属壳要比玻璃的那个 更烫手、 更安全一些？ 看你怎么理解。对于手机来说，它是更安全的， 对吧？ 但是如果对于你的手来说， 手感 就是不友好的，因为你会手更快的感受到手机散发出来的热量。 但是对性能来说，它还是金属壳散热 好一 些， 因为金属的话导热比较快嘛。 对，那要折中一点的话，就是肯定不能选大塑料片为壳，咱也不选金属为壳。 其实有很多现在所谓的那种就是所谓的超纤壳，就是它其实也是塑料，但是它很薄。那种壳其实就是它对散热 保护作用有限，但是就是涂个防刮嘛。 玻璃肯定也不散热，是吧？也是捂着的。 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 中框都是金属的，其实都是通过中框出去的。 这 几年 次开始升级的话，这个手机材质对这个方面影响也不是说特别大了。 我们特别期待这种凯夫拉材质的回归。 比如说我们上次秒杀那个手机，国美的手机，它虽然是玻璃的后壳，但是侧面是 金属 线， 大部分都是金属中框， 它有 分 散热的地方。 它这个金属中框还起到一个就是牢固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 很多的时候金属中框是跟手机里头是在一起的，电路板是被卡在中框延伸出里头的位置上的。 对， 它这样 对手机这个平时摔打了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看，我们只给他推荐最好的。 咱们一会儿继续聊关于这个产品过热了以后该怎么处理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扔掉还是重新买还是送给我， 还是水里洗洗 水里洗，对，搁冰箱里放一放。 我们一会儿见分享。 好，稍事休息一下。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最后的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啊正在直播当中，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眼前来看我们这四位长什么模样。 对 啊，在周末了， 今天太火了，你看在线人数已经好几百万了。 对对对对， 大家就赶紧参与一下。 哪儿就好几百万 了，上千万了， 上亿了， 上亿， 五十一个亿 呀，一个亿了，我们马上就要赶超三大运营商了，所以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同时可以欣赏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提到这个话题相关的资料和物料的话，大家都可以搜索微信关爱青年计划，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然后呢打开直播间， 被这艺人给吓的，真是嘴都瓢了。 我以为你是噗一声，结果我才发现是动的。 啊，对对对对，哎，不对，我空调出风口在我头顶上，应该是。 你是不是倒过去的？ 我觉得没知觉了，已经都是。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聊这个导热的话题嘛。 对，今天我们就可以让，对这个话题说的特别的好。 嗯。 为什么咱们直播间都是电子设备这么多，对吧？又是电脑，又是摄像头，又是 Pad， 又是手机，又是这个调音台什么的，他们都怕热。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温度要非常低。 对，我们要保证这个所有的设备都在正常的运行。 对， 我们只能靠这些机器排出来的热风来回复自己的身体温度。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在一些大型的那种这种机房电视台的机房也是，其实你看每个人在工作时候都穿得很厚的衣服，因为那些地方他们对温度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过热。那么就是我即使外面的空调可能开到这个室温大概都只有12到15度，但是他可能里头工作的时候温度都已经到了50-60度， 对对对， 所以就必须要外面的环境是非常的凉爽的一个环境。 嗯， 所以那些机房一般在就是搭建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他们的空调的一个排布，比如说中央空调或者什么排布。所以大家都很奇怪，比如说大家看有些，比如说网上会说，比如说电视台正在剪片子的人为什么穿那么多， 嗯， 那是因为那个机房里头 空调开的太， 空调开的非常。 所以咱们今天咱们这四个里头穿最多的就是 我。 对，真是有先见之明。 就是说拍那些片儿里面显示的不是冬天拍的片儿，是一年四季电视台机房都那样。 没错。 所以提醒大家， 脚底都是踩着冰的，都是。 对，提醒大家，经常用这个电脑工作、长时间工作的，用完您别忘关机。 对， 是吧？ 哎， 现在大家其实用很多的产品都就是包括电脑啊，就是用完之后可能大家就把显示器一关就走了。 我这今天出门就没关机。 我就是关于节能减排这个事情我们再另说，但是对于电脑本身电子产品的伤害 用电安全这一块也是有问题。 对，所以就是 一家少用一度电， 其实用休眠模式就好了。因为休眠模式的话它整个处于低功耗不工作的一个待机状态，那你开机的时候也会一下子，比如 一秒或两秒光就回来了。 嗯， 其实用那个模式就 OK 了。 哦， 就因为如果很多人家里头可能电脑真的是有点老， 嗯， 它重启的话会比较慢，但是休眠模式其实是 OK 的。 可能启动一下吃完饭了都。 对对对 对， 所以 家电脑还是 CRT 显示器，大方块的。 所以说，无论是就是电脑台式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当过热之后，我都通常会担心，如果不能很好的散热，下一步就是起火了。 得 是吧？得吧？ 会 当这个零部件或元器件过热，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些像失火的情况， 会自己断电， 就是， 会停掉的。 对，所以就是你看，我们还是回到说前几年的那个移动电源的那个劣质移动电源的爆燃事件， 啊，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购买电子产品，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子产品，因为包括像类似于像小摄像头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它更需要注意，因为那种东西你是不关机的， 长期 工作的。因为我曾经碰到过有朋友的摄像头，它是被，还包括路由器也很重要。 嗯， 你知道有朋友的路由器外壳，它因为过热，弯，嗯，了， 化了 ，它就凹进去了。然后他就说，他就把它扔在可能，因为很多家里头开那个电箱是开在一个很犄角旮旯的地方，把扔进去 储物柜里面， 那里头其实也不是，因为像你想看，我们现在对路由器的整个的工作需求很高。可24小时都在高速的运转， 嗯， 其实那个路由器也是在。 提到路由器，现在很多新房子它那个会入户的时候会有一个表箱一类的东西， 嗯， 很多人把路由器直接放在里边，这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做法。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有这种情况，把它拿出来的为好。 嗯， 我做的特别好。我刚才你提到的无论是摄像头还是路由器还是其他相关的这些东西，我虽然一直是开着的，但是它都在一个特别长的插线板，我一旦离开家我就整个关电源的。 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没人夸我， 我是有点什么小问题， 非常棒，非常棒。我想说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说， 超超逼死， 使用一些家庭就是长期插电，然后长期工作的一些设备的时候，注意一下它这个周围留一下空间， 嗯， 有足够的这个散热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足够的散热空间非常重要。刚才说到了那个用电的问题， 嗯， 我再说一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插线板也会发热， 嗯， 因为插线板尤其是大功率大电流的高电压的产品，那么如果，嗯，就是但凡再好的插线板品插线板它都会发热，因为它里面的铜片还是有电阻会产生的，嗯，那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大家，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不要去买劣质的插线板。有很多，比如举例，大家最近喜欢在某个购物 APP 去拼各种各样的，有那种没有通过认证那种就是圆柱形的可以插很多的那种， 嗯嗯， 当时是被央视曝光过的，那里非常多的劣质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他们一旦过了之后，它那个塑料是不符合这种高温的安规的，那么就会发生融化就会什么短路，那就会产生用电安全。所以你要想，我们其实今天讲散热它就是个非常大的话题了，像用电也是有， 用电安全的问题 也是有很大的部分， 嗯， 就包括说插线板这个东西不要买便宜的，尽可能把它放在一个可就是通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我就有这样， 大家平时大功率的那个设备的插座还喜欢隐藏一下， 对， 所以这时候你选择一个靠谱的一个插线板了也好，插座也好，都非常重要的， 大功率电机保证专板专用。 我其实有这样的啊， 还有包括说，因为我们家当时 空调一定要专门要 一 个 特别，一定要 单独的，他自己的。 但我跟你讲，很多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不是说那条线路不是，他那个线路是一个大功率的线路，但是他安的那个插板儿。 啊，插 上 入墙的插座， 不是，因为你去买，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我们就去看 六安嘛， 对，就是你在安装，比如说你选一些大品牌，比如说像类似于像那个什么松下呀、西门子啊、什么罗格朗之类的，你会看到它会专门有那种大功率专用的，上面什么花哨设计都没有，也没有说一个能插两个 USB 通都没有，就只有一个口， 一个 专线专用。我们在当时装烤箱的时候，烤箱， 嗯， 因为烤箱也是，它后面就是直接是 墙嘛， 墙厨房里头了。那么他说 那个下边， 他就会有买烤箱会说你需要多少安的一个这种， 一般都是16安嘛， 16安的 保证。 对，有的可能会只需要10安的，但是大部分需要16安的。而且那种东西，你们是装在墙里头，你又看不到，万一里头 擦一个火花，或者是因为高温产生一些安全隐患，那个是很危险的。 对， 所以 而且这些东西不懂不要紧，最好是买的时候问一下， 对， 然后选择靠谱的品牌，这两点非常重要。 就这种东西真的是会牵扯到一些用电安全的部分。 其实我们觉得今天过热的这个话题也不光是说手机啊或者是移动设备，我觉得我们家里的电器只要是插电的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对， 我其实有一个经历，就刚才提到，因为我家插线板都比较贵，我是愿意在插线板上花钱的，结果前两天我就发现它真的是很有用。我买了一个中药的壶，电插壶，然后可以每天熬中药，结果有一天我就听到里面也稀里哗啦的声音，然后我把这个插销拆出来之后发现冒烟，就糊了。 哎呦， 但是它糊了之后我会发现它那个灯已经灭了，就相当于它已经不供电了。 它那个插线板大部分的好插板里头都有这种自动保护， 每个口自动给保险，单独给保险， 它就把自己牺牲了，但是你家里的用电，你的电网不会有问题。 对，而且这个插线板它也只是把这一个插销牺牲掉了。 哦，那种最好，就是每个端口是独立设计的。 对， 因为比较 张超，你 去 把那个拔过来。对，那个电插线板你可以把它拔过来，给我们去展示一下啊。 你也废一个是吗？ 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单独口，然后单独供电、单独控制的。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有好的插线板其实是里头有一个连成一体的铜片，那种不是说不能用，因为要是你比如说只是用一些资讯电器，比如说手机充电头啊这些的没问题，但是这种呢它是每个都是 单控 独立控制，它是线进来之后每个这么走，而不是像很多的，你像我们讲过有些那种插线板它是就两个连排式的那种。 嗯，这样的话是最安全的一个情况。 而且有的比较贵的产品 新国标， 它甚至说每个里头每个口有一个单独的保险丝，就是坏了可能就插板你会发现这个就彻底以后坏了以后就不能用了，但是这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会发现大家不理解为什么有插线板20的也有，200的也有，600的也有，贵一定有贵的道理的。包括说它的材质，包括买的时候你看一下它的材质，就是不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的摇一下，它 阻燃 了，还 有一些性能。 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特别贵的插线板，您就别老拆插拆插，这种 会有问题， 对吧？它这个无数的摩擦， 铜片的黄，那个就 对它里面就会更会烧， 而且不只是烧，而且是说如果弹片失去一定的这个弹性之后，在你进行某些操作时候可能会引发和它跟起火，那么电火花一来它跟旁边的这个铜片产生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管路啊之类的， 或者是如果它自己的整个阻燃性不好的话，那就会产生。 我想回家先看看我们家电闸总开关在哪儿，一旦遇到情况我先去关总闸，是吧？ 我们是个很负责任的节目。 哎，关总闸我会不会就是电到我？ 不会。 现在空气开关一般都很靠谱。 其实关总闸很多时候现在都不在你家里头，在楼道 电箱里边。 电箱里头，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以上这十分钟当中啊，我们内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对，我们是很负责任的一个话题。 用电安全非常要注意的。 尤其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用电动车一族，千万千万不可以在楼道里边给电动车充电。 电动车的充电功率和它的整个的所需要的电流非常非常大。 我要举报你知道吗？我昨天去我爸妈家发现四楼，当然不是我们单元，隔壁单元，他们从四楼弄下来一根电线， 飞下来一根线， 不是 充那个电动汽车， 不是，他在墙上安装了一个可以充电桩的一个东西，就贴在墙上，然后呢，他这个充电桩上面又导出一根线，这是插那个就是他的电动摩托车也好，但是你别忘了，他还是从家里面接出来的一根线，所以功率上肯定是跟家用功率是一样的。 这风吹日晒的也不安全啊， 我建议还是给物业或者相关部门 要举报的， 我要去举报。 这个不光影响他自己啊，也影响这个周围。 对啊， 而整栋的楼都很危险。 而且我们家里有时候大家可以问一下，就是你楼道里的那个电流最高是多少？因为很多的家庭用电，当你到达一定，就比如说以前我们住学校的时候，宿舍就会要求说我的供电不能太高，比如说有时候禁止你使用什么类似于那种电热水壶。 对，电热水壶，对，一插夸就都灭了。 家庭也是有的，不同的家居里头，包括不同的楼盘是有不同设计的。举个例子，像有的小区，你同时家里三个空调一开，嘣。立刻跳，因为它的整个的电路可能是老小区，它电路老化设计就没有那么多。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可以让你的物业或者是整个的市政部门来改造，但是千万不要这个时候霸王硬上弓。 对， 有的人甚至就为了说能用这空调，我就把保险丝 换了 自己搭了 搭了一个，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告诉大家一下，其实你如果您家里有比如说有比较多的这个电器需要同时使用，您需要去这个物业部门以及这个街道办事处办一个扩容的申请，其实手续也没有那么复杂，咱们请这个专业的部门给我们专业的指导怎么做这个扩容的流程。 大家伙现在都知道改煤气这事儿让煤气公司自己来弄， 我的天、都是玩命的事儿。 这个不能自己私自改的啊，因为出事儿不负责任的，所以燃气公司负责去改燃气线路。用电怎么没有这意识呢？也应该有这个意识才行，因为在楼道里面充这个电动车哈，如果起火的话，可能火灾发生只需要10秒就可以夺命， 整栋楼， 因为它正好躲的，就是充斥了你的逃生通道， 对， 其实 你根本走不了， 因为你也不可能走电梯，你只能走楼梯，那楼梯现在都是火的话你怎么走？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楼道里充这种大功率的话它也会有这种热量积聚的问题， 对， 这是为什么。包括说包括说也说很多的小区也不建议说你拿家里的线路直接去充搭上去充那个电动车，因为有的小区的确比较老，没有那个电动车充电桩，那有的是从家里改。它的问题在于哪里呢？你知道吗？大家很忽视一个问题，线也是发热的。 对呀、 电线是发热的，因为电线本身也是有电阻的。就包括说，大家也不留意啊，有的人会拿那种，比如说，就是五万插线板那种比较小功率的插线板带比较大功率的设备，你会摸一下，连这个线材 都是发热， 都在发热，那个也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说到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插线板也好，也是数码产品的充电器也好，他们喜欢把这个线绑起来用。 哦，千万不要绑，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操作。 把线都会， 我怎么每条都中？ 就是缠的特别干干净净，好好的感觉。 我举个例子，就是一就是在使用的时候都是缠在一起的，因为他觉得这样整理的好，就比较流畅嘛。你插上去，我们些小时候做过一个试验呢，就是你把电线充上去之后，那本来就是个磁，它会形成一个磁场， 磁力线。 一它是这个磁场，没准还会干扰周边的设备。 那我想知道，如果线特别长，我也不能让它当啷在那儿啊。 你买短线的呀。 那如果现在就是长线怎么办啊？ 送给我呀。 一定情况下来说，你把它耷拉在那儿，相对来说还 安 全一些。 我今天要回家就把冰箱给搬开。 它后边都绑上一个， 对，尤其是冰箱这种 这些东西， 冰箱这种线，你可以让它就是蛇形的，很这样子的铺在后头，你也不要把它这么绑起来，这个是会，因为它本身那个线材自己就在发热。 对对，线材好还可以，还算是能好一些，但是如果线材差或者是碰巧有划破的情况，这个非常严重。 而且它是发热的，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外面的胶皮它会产生一定的融化这种情况。那如果因为我之前碰到过，就是有一次录电视节目的时候，可能随便他们节目组找的插排是一个，结果发现后面接几个打的光，你要打的光，摄像机用的那个，结果发现那个有一条线被扁了，就是可能被谁踩了之后，它本来比较热， 它软了， 然后它就软下去了。那以后你说这个插排还能不能用？那我肯定不敢用了，因为它就会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对对对。太吓人了。 哎呀，我就回忆了一下我自己当电工干了好几条线的事儿、我想给它拆了。 条条重是吧，感觉自己。 我家洗手间的什么灯啊还有顶灯啊全是我把那个就是叫什么来了，哎，上面那个灯叫吊顶是吧， 浴霸是吗， 我把自己的吊顶拆了，我把灯自己搭了个线，然后有一天特别神，我自己把排风扇换了，排风扇它坏了之后，因为是老小区嘛，它里面还是线的， 对， 然后我打开之后我就看看这是怎么拆的，我原封不动的把它换了个排风扇，然后那个排风扇要把那个插头给它剪掉，红线对红线，蓝线对蓝线，给它拧上，然后给它贴好之后，我还觉得、我真棒，我躺着睡觉，夜里突然惊醒了，做梦我突然梦见我看见拆它的时候两根线是分着缠的、拿那个胶条先分着缠完之后再把两个缠在一起固定， 对对对， 但是我是直接缠上了、我可能 容易造成短路， 但是我当时是没有意识到，但我夜里做梦梦见，我就觉得因为我白天还是看见了， 国家电力公司托梦给你， 对，我连夜就起来拆开，果然是缠在一起的。我又分别缠，然后一起固定了一下。 哎呦，我的天哪！ 我觉得你可能心里头也是觉得，就是这。哪儿不对，可能 就我是觉得 有这个 特别神奇，这个人体吧，就你白天看到的一些场景当时是没过脑子的，但是那影像是你记住的、而且你下意识是知道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你家里头得需要一个男人是最关键的事情。 聊点好事儿，聊点高兴的。 我们但是成了一个相亲节， 但是即使是男生，我觉得也不要在家里轻易的尝试这些跟电影关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如果是正好看了今天这个节目，今天听了节目的话，建议大家比较有、就是比较去检查一下，尤其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解决的那个电箱问题，那没办法。那你能解决的，比如说是否这些线材你是缠在一起的，所以说有像路由器，像这种摄像头，像这种东西，你是否可以让它周边的散热环境更好一些， 对对对， 让它更稳定的工作。其实它也是为了让它更稳定的工作。有很多产品可能你发现你用了可能半年就出问题了，别人用了同样产品一年可能也没出问题、有可能不是说东西质量问题，而是说 使用方式， 你使用的方式可能它本身长时间处于一个过热的状态之中、那就尽早的可能出现了一个老化的情况。 对，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家里边这个用电环境也好，我们的用数码产品的环境也好，可能它有很多的是潮湿的地方，也很危险。包括像是宿舍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脏乱差啊，尤其男生宿舍里面，泡面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经常会出现 臭袜子什么的。 哎呀，可能就会导致 导电的，这些都是，尤其是臭袜子，比一般袜子还要导电。 什么？这是导电是吗？ 真假的吗？ 啊，不是吗？ 有吗？ 纺织品应该不导电了，但是 它那个臭导电是吧？ 对，但 可能导 对，但 我觉得导，你知道为什么是臭袜子吗？因为汗脚它是湿导，那个袜子 说有电解质是吧？ 对不对？ 北京时间18:51是饭点儿，又是这个情况。 哦，礼拜一哦，礼拜一这个时段我们聊了便秘的问题， 这别着吧了，不求你了，真是的哈。 其实刚才也是提到的事情嘛，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再从散热多说几句话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散热会跟一个事情密切相关，是灰。 对、 这个大家很多时候觉得说，即使我没有那个，就是这几天比如北京空气质量也很好，也没有雾霾，那我就不开空气净化器。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空气净化器一直开着，因为它有助于减少你屋子里的扬尘。 对对对， 这个其实 这两天其实真的扬尘天气挺严重的。嗯， 还有一些飘絮、 飘絮啊，扬尘很严重。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会影响散热的，因为我们讲散热最重要的事情是它如何解决空气流通的问题。可这些扬尘也好，这些包括什么柳絮、杨絮啊，或者是这些 还会产生静电。 对，对，静电，对，包括这也好，因为空中灰尘多，它其实能产生静电， 带这个电荷就会越来越大。 对，所以 说到这里，我还推荐一个东西，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看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纱窗是不是有问题了，可以及时更换一下，减少一下这个家里进灰的这个情况。 另外就是家里，如果你把加湿器打开，反而有助于空气中没有那么多的灰尘的沉积。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它可能就在它衣服，你可能发现地下比较脏，是因为它直接把空气中扬尘给它直接给它降下来了。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散热，但是你看散热它引发的周边的事情特别多。从你选购产品，我们讲你尽可能选购比较新的产品，半导体工艺比较制成比较新的产品，它本身发热比较少。二，大家用的时候尽可能的在手机或者是数码产品已经发热的状态下，一是减少使用，二是提升它的散热，比如说有壳的把壳卸下来，你笔记本电脑尽可能把它抬高一点，让它尽可能过风。那么不要在被子上啊，或者是说家里就是睡觉的时候直接把手机塞到什么床底下去了，这种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再其次，在家庭的家用电器的散热方面，尽可能也是把它跟墙跟地面拉出一定的距离，有比较好的一个通道。再有就是选购一些这种质量比较好的电器设备，减少说它自己因为热量而产生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最后就是，虽然我们讲能自己加入家里捣鼓电工，那是一个很优秀的现代青年的表现，但是出于安全的因素，如果当你拿不准的时候，不要自己 找一下专业人士。 对对对， 如果没有专门的部门给你托梦的话，就也轻易不要干这个事。 对对对对 对对，我们 就联系一下你的物业，就如果是发现有问题，物业像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公共事务单位服务都还蛮好的，国家电网啊什么，因为之前我碰到过，我家里半夜没电，我打电话，国家电网半夜送那个就是 备用电卡 来，我觉得特别好。 哇，真的， 对， 24小时， 对，他会给你临时送一个50度的一个备用电卡，你下来充的时候再把这个50度充上就好了。 这个事儿我曾经有一次过年之前遇到过， 对， 你就忘了是吧？ 就忘了，大年30晚上啪没电了，发现怎么办？赶紧打电话。 那个电 那会儿去。 去银行也买不了，那会儿还不能支付宝买电。 对、 哦、对，然后就话只能打电话给国家电网，国家电网马上就送卡过来。 对，我觉得这些服务都挺好的。 现在的电表你就是不是轻易能看到的，是吗？我 电表不需要看，没电了自己买支付宝一买 的。北京的话基本都可以用那个 支付宝卡秒联网。对、嗯， 我的电表因为就在我开门一回身就是对着我的门，就是我家的电表， 所以就自然而然成了电工。 它低于100块钱在里面的时候它就 亮， 所以我就每回一回家路上， 但其实都是联网卡表，都可以支付宝啊， 对， 包括说你用某些 APP 装还能打折。以后 小航说了，我用银行卡的 APP 还可以得一积分。 哎，对对对，是什么 无卡支付，我学到了。 我会告诉你用某个 APP 可以交电费打八折。 好，一会儿下节目咱们聊、 哦、交燃气费可不可以啊？我今天刚刚交的燃气费 水费都可以。 完、哦、今天我刚刚买了好多燃气，真是的。 我买房子的时候我 买房能打折呀、啊？ 好几百个字儿存在里头， 吓死我！ 买房子用某 APP 能打折， 这个事儿过了哈。那今天我们可以聊了这么多哈，都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小智慧，智享生活嘛，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一种智慧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享受生活才 对。享受的同时呢，也享受安全。 哎，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用3分钟吧啊，去赶紧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数码产品的过热的来源原因， 好， 该怎么样去处理？ 好，一，我们就讲怎么处理好了。 好， 当你发现你的手边的数码产品过热的时候，其实两个方式：一，停止它的高负荷使用；二，找到一个通风的环境。其实你拿电吹风或者不是电吹风啊，是电风扇给它吹一下是可以的。电吹风一吹，那个 越吹越热了， 对，是可以的。二，就是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尤其在夏天啊，提升它的散热属性。比如说有些手机壳啦，有些这个东西，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因为你感受不到，但是这种手机其实已经受不了了。最后，家里的一些部分，当你发现比如说有些部分出现了一些异样，比如说其实过热有些这种电器会有一些异味出来，那这个时候一，赶快断电， 留心了。 对，二，如果是插线板出现问题，插线板哪怕这种插线板只出现了一个坏的，它变都是好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不要再继续使用它了，就再去换一个。最后购买这些产品跟电器有关的时候，跟散热有关的东西的时候，尽可能购买高价的高品质的产品，因为这个事情还牵涉到一些用电安全，那不是小事情， 跟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事情啊。那么来，张超跟我们来再总结你的想法。 其实我和黄浩刚才说的那个想法差不多，主要是说大家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应该先注意选购靠谱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些产品，尤其是牵扯到一些用电安全，像插线板、充电器之类的东西都非常需要注意的。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避免散热类问题，第一来说是确保这个产品使用是合规的，然后是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然后是就是家用电器的话得确保那个散热，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刚才我提到这个线材啦什么的，不要缠绕啦，不要压到啦，或者是怎么着的。然后充电的时候，像大家现在平时使用的移动设备比较多，充电的时候要切记注意不要遮盖，不要捂住它，然后让它保持一个尽量更优异的一个散热条件， 包括充电器和设备本身都不要这个样子。 对对对，如果是这个出现了这个过热的情况呢，就是暂停使用。 对， 合适的话可以暂时断电一下。 最后再补充。 有必要的操作。 最后再补充一个事情啊，有好多人以前说手机充电的时候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该来电话该发个微信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建议大家不要在充电的时候进行长时间大负荷的，对，看视频打游戏，这个的确会造成热量的成倍的增长。你其实玩起来体验也不会特别好，因为会卡，然后呢对手机本身或者对游戏设备或者平板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会产生热老化。 太好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我们的数码评论员黄浩， 两位百事通， 哎，对，还有我们的数码窝的创始人张超，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的节目单元。记住是每周五的晚上5点钟到7点钟，我们要锁定这里，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关注之后来点击进入直播间，来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是怎样